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纪念中国越剧诞生100周年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这是上海越剧院为纪念越剧诞生100周年策划创作的一台演唱会，从唱腔的烟化和变革反映了越剧艺术发展的轨迹。这台以唱叙史的演唱会再现了南班艺术富有乡土气息、粗犷质朴、原生态的演唱，呈现了女子越剧四宫腔时期、花山鼻祖施银花、越剧皇后姚水娟、明代小丹桂与第一位名小生涂杏花等原汁原味的名段。流派兼曲，汇集了小生、花旦、老生等各行当流派纷呈，争奇斗艳。名家风韵则展示了当代舞台中年一代艺术家的创作成果。演唱会集中了剧院众多名角新秀，阵容强劲，让观众获得了观赏上的满足。好，下面呢就请您一起来收听这次演唱会。 你应着无你早受你且受 难以去同 相信呢，接下去的这个节目也同样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对， 刚才呢，我们一口气听了这个旦角流派的集锦啊，真的可以说是各有巧妙不同。 是啊，其实在这个粤剧舞台上呢，和旦角流派一样，众多的小生流派也是独树一帜，各领风骚。 嗯，那无论是哪一种流派，其实都是凝聚着我们前辈艺术家的智慧、创新还有心血。 就拿这个弦下腔来说吧，同样唱弦下腔，我们这个范世娟老师啊，在《梁祝·山伯·林中》当中，他演唱的时候就是沉郁悲伤，而徐玉兰老师呢，在《北帝王哭祖庙》当中，同样把这个弦下腔当中啊，他是揉进了绍兴大班还有徽剧的高脖子音调，显示出了是高亢激越悲壮的情绪。 你刚才说的是弦下调，对不 对？ 其实拆调腔呢，我们的艺术家也会有不同的创造。 嗯， 比如说我们的一代风流粤剧皇帝尹桂芳老师，在他的名段《沙漠王子算命》当中，这个唱腔啊就版式多变，徐吉有致，也是非常的耐听。 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著名演员张瑞红和我们的粤剧新秀杨廷娜、王青、沈倩为我们演唱各自小生流派的唱段。 他把我自 曾说对，心情而虚。 自 他叫什么名字？ 家花香门敬一杯，公主啊，请用我清净肌肤表忠为你是冰肌牛鬼岂能玩弄魔杀多生一路上你环境马马一卷卷我岂是杂工作呀故此内何况修行在母才特在我其人如今在是你放心塞公主啊施恩多报非君子大逆当今不可为多只为此情此景难安慰必 刚才呢我们又和大家一连欣赏了几大小生流派的精彩唱段，同样也是欲罢不能，太精彩了。其实说到小生啊，流派呢又远不止刚才这些，还有陆锦花老师的陆派，还有毕淳芳老师的毕派，其魅力也是无可阻挡的。 是啊，你看这个特色鲜明的流派唱腔呢，这也是我们粤剧的最大特点之一。哎，千源，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这个粤剧舞台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生旦的配合可谓是珠联璧合，精美无比啊！这也是啊，这个流派艺术富有魅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没错，你看，正是生旦长期默契的合作呢，形成了这个粤剧舞台上几对密不可分的好搭档。 嗯， 那么接下来呢，要请朋友欣赏的是其中的两对黄金组合——金彩峰与陆锦花，还有姬雅仙与毕春芳的经典唱段。 好，下面我们就欢迎樊婷婷、张雨峰、金靖和丁小蛙为我们演唱。 到黄殿侧拔草，遂自杀吐破黄金，难争得我是真情意，我岂能留他一片心。常言道，逢人自杀三分亡，比哭前抛一片心，挖龙挖虎难挖光，自生自灭不自信。我敢与他真心讲，比比他心似我心。啊！我便问真下流。 请您呀，不作声，将。 千金不是欺贫爱富人，琳琅啊挑山深呀苦万分，你问着是神哪担任，我有心人你救我人，此事不必伤女人，你今夜三更到院门，我三百里忘记叫西城，他是为啊美恩的本，他一般要喝人不清这次经常做病症，小姐带我升官，三百两黄金我保管里， 老生和老旦以别具风韵的这个演绎啊，为我们的越剧艺术也是增光添彩。 哎，就说那个四大老生，鼎鼎有名的啊， 是 张桂凤老师、徐天红啊，还有吴小楼、商方辰。 对，那说到老旦呢？ 说到老旦，我和观众都乐了，因为咱们最喜欢的呢，就是唱那个手心手背都是肉的。 周宝奎老师是不是？哎，我也知道，就一说到手心手背都是肉，听说周宝奎老师在台上一站，底下都会有反应， 是不是有这个互动的？ 对对，他一说就说，哎，谢无多念啊。 大家有没法关没有关键你是男的你不是婆婆， 这对您继续下去。 我来啊，你们肯定有回应，因为这媳妇儿的对着婆婆叫应该有 A 呀、啊，对不对？谢无多念。 哎，好了，我成媳妇了。 你成我儿媳妇了。这样吧，我们还是让专业演员，专业演员一上来，他们肯定有回应。 对对对、 啊。其实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传承越剧的接力棒又传到了我们年轻一代的手中 了。是啊，你看这些个老艺术家，他们不仅是在这个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现在其中还有很多老师呢，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把这个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新一代的越剧艺术工作者的手里。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他们的传人和学生。金红、金毅、吴群还有周叶儿为我们带来老师们的经典唱段。 唐元公不要听下官言客话，叫桂英本是长得流，怎比得寒门秀舞女群英才？他朝秦末初心难改，怎配？门生 生恩怨情，世事茶杯万岁知道了，将长元宫殿下了凤凰台，那是去你功不成名不居，故为你十年欢畅把心苦哀，怎比得再向堂前做成龙，相府门庭同四海，青云路早为你关门，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则难再 子在哪里生的，才生下你这个说门八五的子孙。你娘娘用人不可再接千金，进苦不靠你外苦再得下苦。如今你迷恋烟花女子，竟晚想娶她为妻。你把我人们放走，死于红地界。我人们请他转嫁饺子生，是想离你平得的。我为人一生独断者，时时苦也得归尘，长生数载令凡人。 快到西，哎呀，快到东，西裤头快得是红啊呼呼，西屋弄三番不离友，一日上月不主要去湖上住，各种睡觉也是饱啊，弄夜凉西屋就有好劲啦过。

呀、啊？哦，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嗯，如此请。 请。大姐，你为何转我一棒？ 你见被报国，手拿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中了我一棒。 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么？ 我转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儿子在起， 起， 大姐，到底是你抓了我，还是我抓了你呀？ 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嫁至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哎，大姐。嫁至哪里，要往哪道而去？ 无酒无醉

好，听众朋友，再会。 Thank you.